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55号棚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北城有雪》，作者明开夜河。谭燕西被叫醒时，车已经停了，车窗外高楼耸立，巨大的灯箱招牌，某五星级酒店的 logo。 谭燕西挑眉， 你不是说把我带回家？ 是啊，家附近的酒店。 这意思可就千差万别了。哎，我这么千里迢迢跑过来，你叫我住酒店？ 是五星级，我自费都舍不得订的，你还不领情。明天上午我过来接你，我们一块吃饭，我已经订好餐厅，保证你满意。 顾左右而言他，没有正面回应他话里的意思。谭燕西笑了笑，也无妨点得更直接些。 你就没有考虑过跟我一块儿去住酒店？ 周迷看他一眼，毫不婉转。 没有。 僵持片刻，谭燕西无奈笑了一声。 最好的餐厅真有你说的那么好吃。 谭燕西伸手去拉开车门，下了车，自己绕去后方开了后备箱拿行李。第二天上午，周迷去酒店接上谭燕西，一块儿去吃中饭。平安夜的餐厅大排长龙，而周迷利用给向威做助理以来积累的人脉关系，早早地定了座。这餐厅由来一座难求，平常饭点排号百位以上常有的事。 哎呀，没想到我还能体会到我们迷迷为我行使特权的一天。 毕竟这是东城，你过来我是东道主，保管叫谭总宾至如归。 等吃过饭，周迷将谭燕西带回自己现在的住处。谭燕西走进去看了一眼，觉得这总算像是个能正经住人的地方了。周迷带着他小坐参观，大两室，不出错的北欧风格，木地板，雾霾蓝色的墙面，沙发墙布置过了，挂了一张抽象风格的挂毯，沙发上搭着一条长绒的毯子。周迷告诉他，客厅他不怎么用，周露秋经常会在这里拍视频。走廊的左手边那一间是周迷的卧室，非常宽敞，除了床竟还有一个开放式的小小的 L 型衣帽间。靠窗户的一张长桌似乎是兼做书桌和化妆台。除此之外，谭燕西进门首先看到的却是放在短毛地毯上的一只毛绒熊。周迷注意到他的目光，当下就抱怨起来。 你知道从日本运回来有多麻烦，请你下回不要再送我这种华而不实的东西。 哎，反正我送你什么你不都给我退回来了，索性我就随便送了。 周迷抿了一下唇，别过目光。 你外套脱下来吧，我给你挂上。 谭燕西脱了大衣递给他，周迷从衣柜里拨拉出一个空的衣架，将他脱下的大衣撑起来挂进去。他也没出声，就这么站在原地看着他，而周迷显然是察觉到了，转头来看他。 怎么了？ 没什么。 他只是无端觉得这一幕太有日常感。周迷也将外出的衣服脱了，换了一身平日在家所穿的居家服，深蓝和白色的配色，牛奶绒的质地。屋里烧了地暖，这样穿着足够暖和。回到客厅里，谭燕西正歪靠在沙发上，翻开原本放在边柜上的一本杂志，是周迷供职的那杂志的最新一期。他身上穿的是一件白色的圆领毛衣，这颜色和材质衬得他眉目清俊，初雪般难得一见的柔和。周迷走过去，将蓝牙音箱打开了， 放到一半的 PF 的 Lavinia Hills 倒是十分合衬圣诞节的气氛。他去沙发上谭燕西身旁坐下，跟他说话，然而没一会儿便频频打呵欠。谭燕西看他一眼， 这么困啊？ 周米点头。为了休这两天的假，他头三天连续熬夜，把排期在圣诞推送的视频和文章早早准备好了，就连晚上出发去机场接谭燕西之前，他都还在检查字幕。 哦，那你睡会儿午觉吧。 怎么好意思叫你一个人待着？ 周米起身去自己房间里，拿了一张白色的绒毯出来，说就在沙发上眯一会儿，反正也算是陪着他了。谭燕西笑了声，周迷在沙发上坐下，拉绒毯将自己裹住，将要往扶手上靠，谭燕西却将他一拦，二话不说的将他肩膀一扳，他便身体滑下去，脑袋靠在了谭燕西的肩膀上。 整久了你会累的。 没事。 是音乐声，亦或是圣诞节的气氛，让周迷有点抵抗不了心里一瞬间的柔软和被懒。周迷就这么合上眼睛，听见谭燕西问， 有你的文章？ 有啊，你翻到主编专栏。 书页翻动的声音，刚刚出炉的新刊，上有好闻的油墨香味，呼吸间还有另外一种气息，来自他身上，浅淡而清冽的一种味道。周迷不由得开口， 你念给我听吧。 谭燕西仿佛是顿了一下，然后不急不缓地出声， 在东京银座一座大隐隐于市的工作房里，我和老友小冢和义再度重逢。他刚从山形县回来，从妹妹打理的果园里带回一些葡萄柚。 因为闭着眼睛，好似对声音的敏感度便会增加，能清晰分辨发音的细节，音色的质地。以前他总念东西给谭燕西听，现在觉得谭燕西这一把嗓音也极适合朗诵，如雾在山林，既近又远，独属于他的睡前故事。周迷听得思绪渐沉，身体和意识都像在一并下陷，沉入温暖的海底。没睡多久，半小时便醒了。谭燕西在他身体坐直之后活动了一下肩膀，玩笑地开口， 啊，也不知是我高估了自己，还是低估了你，还挺沉。 而周迷不由自主地摸了一下嘴角，有点担心自己有没有流口水。下午还有正事，周迷叫谭燕西一块儿来帮忙，将客厅里的一堆包裹拆了，那里头是周露秋和他订的假圣诞树和一些装饰品。圣诞树一米多高，做得很精致，还缀有塑料的雪花，不细看会觉得是真的。谭燕西出奇的有耐心，也出奇的平静，就蹲在那儿跟他一块儿装饰圣诞树，把什么星星、彩球、彩带之类的东西挂上去。蓝牙音响里播放听不懂的法语歌，声调慵懒，像极了这个冬日的平安夜午后。谭燕西忽地笑了一声，周迷抬头看他， 有时候体验体验这种不值钱的时间倒也不错。 可不是，与民同乐嘛。 谭燕西低头看他一眼， 哼，哎，我发现啊，你现在可比以前牙尖嘴利的多了。 那是因为我以前很克制，不回嘴罢了。 周明捏着美工刀拆掉了最后一个包裹，那里头是一盒巧克力，似乎是某个品牌方寄的 P2 礼包。 你以前还没回嘴啊？ 以前已经是克制后的结果， 不然怎么办？韩总多大的脾气啊，动辄晒我十天半个月的。 是吗？要不我给你倒。 周迷几下剥开一粒巧克力塞进他嘴里，堵住他没说完的话。 不是在翻旧账，不要这么严肃。 谭公子吃甜食的表情比吃到什么苦东西还难看，咀嚼几下勉强地咽下去。谭燕西微妙意识到，似乎重逢后到目前真正控场的那个人其实不是他。晚上那一餐大部分食物都是点的外卖，也有周迷自己展露身手的内容。他照着食谱烤了些蔬菜，撒些粗盐，很是意外的味道倒还不赖。开了一支红酒，喝得有几分微醺。其实吃什么都不重要，吃饭时聊了什么也不重要。那圣诞树立在客厅里，彩灯闪烁，堆着些礼物盒，吃的是氛围感。 本集结束了，喜欢就点亮右下方的小心心吧。